特别特别特别的累啊，因为呢今天呢不光是就是平常就是跟大家早上快跑也就 OK 了，最近发现呢变成了5000米障碍赛啊，你看来我们单位的路上感觉艰难险阻、啊、 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直播间外面因为正在施工，所以搭建了很多的什么脚手架呀台子啊之类的， 对啊， 然后我们过来的那个通道就变得极窄， 特别 窄，今天我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就要很小心才能不碰到， 嗯， 所以本来打算这样跟大家打招呼的，各位早上好，全新的周一，今天只有静一个人，因为男主播被卡在外面了， 结果没想到我特别轻盈的就进来了，是不是 轻盈吗？ 有没有觉得我像纸片一样薄？ 但是今天需要就是大家帮忙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这签到平台不知道就是又抽了什么风， 所以大家可以手动签到一下哈。 没有没有，看不到第一名到第十名，那好像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说自己是签到第几名了，所以如果有朋友可以看到签到一到十名的这个图片的话，麻烦截个图发给我好吗、 嗯、 谢谢各位了、 okay、 那么在签到之前还是先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4度，早晨到上午呢本是有轻雾，所以能见度还是不太好，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注意一下交通安全。那么白天呢还是有比较弱的冷空气，所以能见度会逐渐改善一些，午后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会比较不错，大家可以外出活动一下。 嗯，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天，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啊。总体来说，天气气温还算良好，只是现在的能见度确实比较不高哈。 嗯，那么现在我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大家应该跟我是一样的状况，就大概只能看到自己是第几名，但是看不到1到10名哈。我们对不起各位，因为签到系统成功的被我们抢签到的这种情况挤疯了，所以我们后台去维护一下。但目前可以能看得到的是第10名是飞鸟， 嗯， 然后呢第9名好像高壮壮哈都已经出现了，还有呢笨小孩今天是29岁的生日，希望被点名一下，完全没问题，祝福你生日快乐。具体的生日祝福呢可以去静鱼的抖音上去看一下哈，有一段祝你生日快乐的视频。 我觉得你上次这个视频呢拍得特别特别的有创意啊， 祝福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我来真好哈，但是如果都这样的话，我估计你那个就变成生日祝福专帖了，有没有啊？ 我不是说了吗？今天一定有人过生日吧？祝福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明天会更好。这个梗不能玩了，会被玩坏。 玩烂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怎样的一个话题呢？首先，我们要从这样一条资讯来开始。英国的有一个莱斯特医院呢，让儿童患者自己开车从病房去手术室，来缓解一下他们对手术的恐惧。我当时一看，我都吓傻了，儿童患者可以开车，后来才知道他们开的是不是汽车，而是儿童电动车啊！ 啊，就是那种很可爱的， 还好了、 啊，就而且现在那种儿童电动车还都带什么车标之类的，觉得他们还挺豪的。 是， 但这个设置呢，其实是为了让孩子去缓解一下恐惧的感觉，因为医院的护士说，对于大部分人，尤其是孩子而言，手术是非常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孩子在这段路上觉得很愉快，或者说自己有掌控感。 嗯， 那么有一个汽车集团专门为了这项创意向医院捐赠了5辆儿童电动车，还有一辆遥控的路虎越野车的模型， 估计大家都 在抢，这些小朋友们， 对，估计大家都要抢后面那辆啊，一辆遥控的路虎车的越野车模型。那5辆电动车呢，我觉得应该会相对来说会往后站一站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会让我想到一个话题，就是你看孩子他比较害怕手术嘛，对、 嗯、 我觉得手术可能不光是孩子害怕了， 嗯， 很多大人估计也会害怕，那你最害怕什么呢？你是怎样去克服自己的恐惧感的、啊、 哎，我真的看到你这个题立马就有了一个答案， 比如说 就是我最害怕看恐怖片，然后我如何去克服呢？就是不看。 哎， 是不是、 这个、 是不是 这招高。哎，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你像你这个比如说各种过山车啊之类的这种 啊，这个没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嗯， 那恐怖片不行。 是这样的， 那很刺激，那超级刺激的， 对，我对未知的事情的恐惧会大一些。你像过山车、 嗯、 我知道它就嗖嗖嗖就好了呀、嗯嗯、但是恐怖片你不知道下一秒哪个鬼会突然出来吓你一下，或者、 啊、 说那种情境营造的氛围，我是比较害怕的。 那鬼屋你应该也不敢， 我不进，对、嗯， 那还有一点，就是你上次说到那个戏水乐园，你准备从那上面准备下去的时候，有个人说一二三那一下，你有没有特别想出来？ 就他不要喊的话，我是没问题的。 是哈。 但他喊完了之后，我会比较胆战心惊。但我觉得我这样的客服的方式还是不太好吧，因为毕竟就是在逃避吧，算是，就是用不看的方式。 对。但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嗯。 我最害怕空气突然的安静。 就是现在这种感觉，对吧？ 对啊。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现在越来越厉害了，都开始评论开我的这个接歌好不好了，你知道吧？有人说，哎，静静你千万不要说月鸟，这歌导入的一点都不尴尬。因为我刚才我说我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嘛，其实我是想再说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电台这个职业的时候呢，忽然空气安静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哎，你怎么不说话？ 你不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吗？ 你在干嘛？吓死我了！ 就你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就给你安静一下喽。 还好还好，后面有背景音乐好吧。但你那边不接话，你脸上 露出了一副陆超的表情，你知道吗？太可怕了。 大家各位最怕什么，怎么去克服各位的恐惧感呢？其实这就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了。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其实已经收到了很多答案了，比如说太子说最怕的就是怕啥来啥，哎，真的真的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你越害怕一件事情它越会发生，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去想，爱咋咋地。 哎，有道理啊。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怕啥来啥这件事儿呢，是不是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所以导致的，所以后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开始，或者是这件事情本身你就要做，所以你，但是你是只是给他加了一种恐惧感而已啊。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其他你不愿意面对的事儿吧，他就那么面对了，你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特殊，但偏偏你想到的事情，你会觉得说，哎呀，都怪我想了，所以他才发生了。 嗯。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都是比较具体的一些事儿哈，但是飞鸟呢，跟我们提到了一种动物，害怕蜘蛛，永远克服不了。啊，这个是有很多人，比如说像老鼠、蜘蛛、蛇这种东西，我是连提到名字我都会害怕。 你应该是比较怕蛇吧？ 哎，对。 那天我在看一个图片，然后把你吓到了哈。 就是 你怎么怕东西这么多？ 快刷上去，刷上去，别让我瞟到。 嗯，行， 太可怕了。 我现在知道这个以后给你拍这个视频的套路是什么了哈。 你要是敢拍一段蛇过来，我们两个就不要搭档了，好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王宝说，怕家里都是灯，小灯，哎，这是什么意思？ 那怕黑，所以家里都是灯。 啊， 因为怕黑，所以家里到处都放着灯，还有一些小灯，就是企业的那种小夜灯。 嗯， 总之就是不能黑。嗯， 就是他会比较怕黑。哎，这首歌我忽然想起来，周华健有一首《虽然我会怕黑》，有一首歌曲啊，所以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红色部队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就比较惯常一点，说最怕堵车，因为导航呢永远会避开拥堵，但是我觉得也未必都会避开拥堵吧。 就是到处都堵的情况下，尽量是帮你选择一条不太堵的路哈。 嗯， 堵车应该是所有早高峰在开车的朋友们永远的痛了。 是的，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各位最害怕的是什么？怎么去克服你们的恐惧感呢？继续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哎，别着急。 嗯，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先让它安静个几秒吧。 啊？还要玩这个吗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Hey, every kiss is a door. Can I knock on yours? Can we knock a little more? If the touch is a key, keep on twisting, keep on locking, keep on turning.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带来的好久没见的 Love So Soft。 哎，该怎么翻译这句歌名，应该叫做这个爱是如此的柔 软。 是不能这么翻了啊，感觉好像太 达不到信达雅。我们 对呀， Love So Soft 可以翻译成爱如棉， 这有点土。就什么爱就在你身边啊什么之类的， 爱如潮水。好了好了，就这样，就 王力宏、张信哲都出来了。 对对 对， 对，忽然发现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哈。大家今天呢跟我们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下，我们的话题是你最害怕什么，怎么去克服你的恐惧感。然后我就会发现大家可能恐惧的一方面呢是一些有实物的东西，一方面呢可能是一些没有实体的东西，对吧哈。 因为我看到了大家的回复，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比如说像Crescent 跟我们说，我怕狗，最怕遇到不拴狗遛弯的人。哎，这个我也怕，我倒不是怕狗狗本身，就是我不喜欢就是不拴狗的人，就是比如说你拴着我可以去逗它，但是我特别怕那种狗在小区里面随便扑，然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女孩子穿裙子或者穿短裤腿是露在外面的，我特别怕狗上来扒腿。 那你怕的应该是不拴的狗，而不是不拴狗的人。 我不怕不拴狗的人呢、啊、我也不怕狗，我怕狗扒腿 啊。狗扒腿。 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新梗吗？狗扒腿。 是，就你女孩子真的会怕，你知道，就你穿得很轻。 我也怕狗扒腿，我跟你说，不光是你，我夏天穿的也很清凉。我穿短裤的时候也怕狗扒腿，但一般好像狗看见我一般然后就走了，没有什么扒腿的时候啊。 但是很可爱的就是直接在Crescent 后面回复的雨跟我们说，就一个说我怕狗，你说我怕冻成狗的这段日子。就这段时间还没有来暖气啊，我特别理解，就是每年来暖气之前的这一个月，还有暖气刚停到的那半个月，我们就觉得人生艰难啊， 真是超冷啊。所以你们俩可以相遇一下哈，我觉得挺有意思。平行世界说，我怕电影院就我一个人看恐怖片，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看？ 主要是你为什么选择一个人去看恐怖片啊，真的挺吓人的。他说但他喜欢做噩梦。 不是、 哎、怎么会有人喜欢做噩梦？ 首先是你是做噩梦比较多，还是说你真的比较喜欢做噩梦的感觉？就比较喜欢做噩梦的感觉，我觉得就比较佩服你了哈。 但我也有点理解，就这样，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其实醒来之后发现是，哦，这个噩梦是梦一场，还好它不是，就虚惊一场。其实最好的祝福就是说，虚惊一场，还好这个事情不是真实发生的。 但是如果给我的话，这场虚惊我觉得不会那么简单的过去啊。 就还是别让我经历的好啊。 那如果说到虚惊的话呢，我觉得下面这条资讯呢基本就上线了。因为呢 ，Angelababy 最近又上热搜了。这回呢是因为她的新戏《创业时代》，但是呢，她上热搜并不是她演的有多好，而是这部戏当中她一如既往的瞪眼式演技，而且呢让她的演技是再受质疑啊。 你这《创业时代》呢 ，Angelababy 饰演的女主角纳兰。是风投公司的高级投资分析师啊，听到这个人设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女白领了。那网友就评论说，她拿的是都市精英白领剧本，但是演的却是霸道总裁的即视感。现在这部剧呢，在 Angelababy 的加持之下，在豆瓣的评分只有3.6分。 这分数呢，确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好像比前两天的这个，金鹰奖颁奖之后呢，这部戏要稍微高一点点啊。但是我们说到的是这部戏呢，虽然现在大家看到她的这个演技还是受到一些质疑，但总体来说，这个从他策划的这个角度，包括呢他的主题曲，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来听到的是这首歌，这部影视剧的主题音乐来自于 Aline 带来的《默默》。 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倔强的命运，意外被你打断的心，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勇气，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面对你我才更确定，将回忆全部都收藏，关上不感伤，没时间的愿望。会有结局，将我

美好的清晨从一顿充满能量的早餐开始。今天静月要继续教大家如何快手做早餐。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三角饭团。如果前一天的晚餐你碰巧做了米饭还剩了点，那么第二天早上吃三角饭团就再合适不过了。可以先准备一些萝卜丁、香菇丁，再准备一些豆豉和紫菜，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首先呢，把剩米饭放到微波炉当中，高火加热1分钟，取出来之后加一些醋，再把它拌匀，然后再把萝卜丁放到米饭当中去拌匀，在案板上铺上保鲜膜，放入米饭压平，再把香菇丁和豆豉放进去，拉起保鲜膜的四角，将米饭裹成球状，再将饭团整理成三角形，最后再把紫菜条贴在一边的饭团上，我们就做好了。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郝云的《姥姥说》，我们也在歌曲当中去回味姥姥的味道。 天已经黑了，小孩你别往外跑，外头有老妖，头上站着尖尖犄角，他脾气不好，会想你了，别不看见他，就扔了书包赶紧往家跑。睡觉，梦里就有千年老妖，他脾气不好，会乱啃咬，乱咬你的脚趾头都会被他咬掉。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你拿出了一份这个音乐早餐，感觉特别悠闲，跟我们俩现在这种节奏感完全不一样哈。 嗯，但我打算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出一些宫廷小吃啊，比如说什么翡翠白玉糕啊，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哎呦天哪，我真的要配上这个动作给你拍一段抖音发出去了，简直那小手翻的呀。 那我最害怕的就是你把我的这种丑照通过抖音的方式拍出去啊！ 我觉得你的担心可能就要成真了啊！今天早上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最害怕什么？怎么去克服你的恐惧感呢？ 嗯，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 我看到小陈、三周、丽娜这个答案，真的不禁的笑喷出来。 嗯，他怎么说？ 作为一个女汉子， 嗯， 听到你们这个问题啊，我居然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我怕什么。 你太厉害了！ 没有怕的事情， 你竟然不怕，你竟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哈、啊，太厉害了。那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呢，我觉得总结的还挺好的，就是木易他说啊、怕啥来啥的这种感觉，好像叫墨菲定律， 对， 据说是非常有名的思维模式。然后我们去这个百度了一下呢，我觉得哎，说的好像还真的挺对的。那墨菲是这么说的啊，任何事情都没有表面上看你那么简单，所有的事情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会出错的事情总会出错，所以最后得出大观点，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发生。 所以刚刚木易跟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压根不去想它。 嗯， 我觉得都是受我一开始的这个举例的影响嘛，大家为什么采取的方式都是逃避式的。 对，压根不去想。但是你没发现这个墨菲定律的定律就是你越不去想它，你就是越在想这件事情。 哎，不行了，死循环了，绕不出去了。 是啊， 嗯 ，Terry 跟我们说，问问啊，大家有人怕花吗？啊，其他的我都不怕，就怕离花近，就全身都凉了。 是花粉过敏吗？ 我也在想，但是他好像不是，就是不喜欢花，或者说离花一近就害怕、 哦， 就害怕花这种植物。 哎，你的这个害怕好像很特殊啊 ，Terry， 我们家都是摆满花。 对啊，就是这个，你这个确实好像比较少见，就大家都有腰间盘，你干嘛这么突出的感觉哈？像看的说这个，我最怕点名就不能逃课，是什么？这是什么学生啊？ 那我们每天早上早音乐秀点名，你害怕吗？ 对啊。 刚刚还有朋友啊，特别可爱的，就是说，哎，我每次最害怕你们早秀点名的这个时间， 嗯、 就是早上去抢到的那个时间，就很紧张。就是 Nemo 跟我们说，最怕就是早上签到签不上，但是每天都排不上。今天好不容易排上了，你们还无法显示了。这让我想到了，就是上周给大家播的那 SHE 的那个听袁惟仁弹吉他那首歌里面， 对， 就算那个写歌不一定会被播，播了不一定会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又会拖。 所以最后实在不行，还是帮着袁惟仁啊写了首歌， 写一首歌给他打一打吧。 是啊，蒙小金说呢，我最怕打雷闪电，不管什么时候打雷闪电呢，我都非常非常的可怕。然后他说，我老公都会第一时间搂着我。 哎、 哇，你这狗粮撒的猝不及防啊！这个、 哎、 哈，对， 好了，那我们就不聊这个话题了吧，既然已经聊到这儿了。 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容祖儿的话题啊。所以大家其他的人呢，如果想跟我们说一说你最害怕什么，或者怎么去克服你的恐惧感，都可以继续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好不好？ 对，你在10月19号晚上呢，容祖儿来到了北京大隐剧院，给歌迷带来了时隔6年之久的全新普通话专辑《答案之书》，也就是新专辑发布了。 对， 那天晚上呢，容祖儿演唱了6首专辑当中的新歌，就包括这个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答案之书》啊， 嗯， 就好像是空谷幽兰一般的。因为容祖儿的嗓音，就大家想象最早的时候，大家听她那个挥着翅膀的女孩， 对， 那到现在呢，又推出了这首《答案之书》，大家其实可以在新专辑当中找一找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曲风， 嗯，包括呢其他的一些歌曲，像《呀呀呀》以及《长大》呢，都是表现出的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以及呢回望成长之路。但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单人游》哈，容祖儿也表示，新专辑的歌曲当中既有独立又有连贯的故事性，他也希望借由这张专辑与过去的自己去对话，所以《单人游》应该能够体现出他自己回望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啊。我们来听听看。 阳光穿过窗口，终有到的时候，起来好好去感受一个温暖的念头，春风吹过枝头，终有它的节奏，我们慢慢去漂游一个人的午后，勾勾手说走就走，安全你的自由，勾勾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你答应我，你答应你有我所有，想起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疼痛，你的爱声一起单游，不管什么理由，什么接受，起来好好去感受一条生命够不够，阳光闪在眼眸，春风藏

dancing on top of the table. No walks on the beach in April. Yeah, I promise, darling, that I'll be faithful.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Let me be your man. So 是 Zan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Let Me， 很好听的一首小清新的情调的歌曲啊，继续送出来，希望你能欢乐你的上班路啊。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刚刚已经快接不上话的月月鸟小哥哥的搭档静瑜。 我没有接不上话，有点气喘，刚才因为被吓了一跳，刚才空气突然的安静了一下， 就看到大家最害怕的东西哈。 是 我特别佩服咱们的听众，很多朋友写过来的话非常的押韵，比如爽爽羊，他说我害怕的东西超级多，害怕蛇，怕死，怕生病，怕有人离开，怕密闭黑的小空间，怕被人误会，怕英雄不得善终，怕好的东西失传，就好好活着吧。 怕英雄不得善终，怕好的东西失传。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适合去当一个编剧哈。专心肯书呢说害怕班主任的点名啊，谁谁谁下课来一下我办公室啊。他说不是安排任务就是漫长的谈话，不然就是麻烦家长来一趟啊。 嗯，那除了这种人为的恐吓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动物，还有就昆虫之类的，容易给大家带来一些影响。孟雪说最怕会飞的虫子啊，苍蝇啊，蚊子啊，特别是蜜蜂啊，见到整个人都僵住了。 蜜蜂吗？ 我小的时候不害怕蜜蜂。但自从就是有人告诉我说他会蜇人，就蜇完了之后你身上会起一个大包，之后我就怕的不行。 你没有被蜇过吗？ 我没有，我每次看到我都绕着走。特别是你知道每次走在就乡间，如果有那种就大马蜂或者说就是特别大的蜜蜂，就屁股都是黑的的那种，我就超害怕。 看来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我跟你说有一个知识要给你小科普一下啊，因为我是被蜜蜂蜇过的。蜜蜂蜇过以后当然那个 疼吗？我就想知道。 相当酸爽，已经不能用这个疼来形容了，最好不要被蜇到。但是跟马蜂是不同的，马蜂是千万不要被蜇到，因为他们两个的这个攻击物理伤害的等级 所以呀、就是非常的害怕。哎，不能想一想到就现在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啊。还有来过留过走过跟我们说最怕看见蟑螂了，小心脏突突的跳，毛孔也跟着紧张，小点的还能接受，就怕看见大拇指那么大的。哎呦，估计女生没有不怕的吧。 对，这边有一个答案比较清新脱俗哈，程程说最怕没钱，然后喵呢说作为一个资深金牛是最怕没钱的。 很多人都提到了最怕没钱。 最怕没钱，没钱这个事儿应该谁都怕吧。 但我刚刚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他说我最怕没钱，所以你们问我解决的办法，努力赚钱。 努力赚钱，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啊，而且能够给你一些这个自信心。因为我怕害怕没钱，所以呢我要努力赚钱，对不对？ 是的。哎，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答案，一定要跟月月鸟小哥哥念一下哈。 是什么？ 月月鸟小哥哥，我们 XM 王说我最怕尖嘴的动物，鸟类的感觉会啄我。 鸟类吗？那这个鹏鹏爹他说最怕鸡，看见他起鸡皮疙瘩。 那请问你们月月鸟你怕吗？ 我 月月鸟这只鸟这么胖大，应该你不是很怕吧？啊， 胖大都形容出来了，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接下来这位导演呢？ 啊， 他的名字感觉还蛮胖大的哈，但其实人不是，蛮瘦的 哈。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标杆人物田壮壮啊，在2009年的《狼灾记》之后呢，已经有近10年没有导演电影了。那最近呢，他是终于表示将重执导筒，拍摄的是什么？阿城小说改编的电影《树王》啊。 嗯，因为田壮壮导演自从之前的那些比较为大家所称道的电影之后啊，可能这几年大家看到他是在很多电影当中去客串，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还有之前张艾嘉的一些电影当中啊，演技都非常不错。那这一次呢，他重新拍摄阿城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树王》，影片已经开始在云南看景了。 嗯， 齐王、树王、孩子王是阿城的三个中篇， 我超喜欢。 这个齐王跟孩子王都曾经被搬上过大荧幕。 嗯， 那树王呢，这次是要被田壮壮导演来搬上大荧幕了。其实讲述的故事很简单，就是讲述树王肖疙瘩为了保护树，最后失败导致巨树被砍，自己抑郁而终的故事。 嗯，这个我觉得呢，这个齐王、孩子王和树王这三部戏，如果整个拍完以后，我觉得把阿城导演把阿城这个他的三个中篇呢，基本也就是整个指导一遍了。大家其实也可以回去再重新看一下齐王、孩子王这两部电影，其实也都是非常经典的，在中国影史上能够留下一笔的电影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歌曲《树》。那既然树王呢是为了保护树，最后失败，导致了巨树被砍，那我们也听听在许巍的歌曲当中，树是一个怎样的意境。

当他真的说出要离开的时 候，就不看综艺节目。 为什么？ 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幸福三重奏》里面，他跟他老公焦宏杰是各种的秀恩爱啊。 我说的是在赛场上没有看到吗？ 那人家生小孩了嘛。 对，但是就是说，大家其实觉得他可能要退役了，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这个消息。 嗯， 当他昨天真正说出要退役的时候，还是有些人会有点伤心动容的感觉。 对，毕竟瓷娃娃福原爱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起来的哈，现在也已经为人母了，也已经来享受着自己家庭的这种小手拉大手的幸福生活了。 静 月 阿姨，静月阿姨，你都开始看着别人长大了。 不是，因为我印象当中总是，你知道，因为电视台总会剪辑他小的时候练球， 四岁特可爱， 就打不到还哭的。 对，他是小时候是这样，如果他只要有一个球输，他一定要哭， 嗯， 哭完以后继续再打啊， 对，就很可爱啊。 哎，是的，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你最害怕什么呢？或者说怎样去克服你的恐惧感？我这儿看到了一个答案啊，收稳说呢，最怕领导说话说一半儿。 啊，这个是， 嗯， 就说一半，然后说剩下的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一下哈， 是是是， 这个就比较艰难一些了。 对，然后呢， 好多人害怕的事情都跟职场有关系。 嗯，对。那么第二天呢，再说，我准备来开个短会。 这个是很令人就感觉被恐惧支配的一件事情啊。 是啊，例子说，我最害怕面粉，手上沾到面粉的时候呢，就会起鸡皮疙瘩。看到别人做包子、做饺子，手上沾着面粉搓啊搓，也会起鸡皮疙瘩。想想那个画面，还真的会起鸡皮疙瘩。真的最害怕面粉，他真的很害怕，说话都颠三倒四，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真的看到大家害怕的东西各不相同啊。有一些大家都普遍害怕的，比如说虫子啊，或者说恐怖片啊之类的；还有的，比如说害怕花、害怕面粉这一类的。 对， 但东东提到了一个比较常规的答案，就是除了怕打雷，还有夜里看到一些影子，更害怕夜里外面有猫此起彼伏的叫。哎呦，这画面感是不是？ 是是，大家的害怕的东西都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这么害怕的话，接下来这张专辑，我觉得我要推荐你一下，因为呢，郁可唯推出的全新的专辑呢，个人单曲叫做《进化》。进化了之后你可能就不会害怕，对不对啊？ 哎，还有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个霍金有一部自己的一个研究哈，现在马上要被整理出版了，就是说人类可能在不断进化的过程当中，未来有可能会通过基因干预的方式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一些。 以后你们就不会害怕搓面粉啊什么是猫影子之类的了啊。 但当这一切还没有达成的时候，我们还是先从歌里面可以畅想一下啊。这次呢，郁可唯的歌曲《进化》是由王志平来担纲制作人陈丽来为他参与词曲创作的。 嗯， 那郁可唯呢是用不同以往的唱法来把全新的音乐注入到其中。想一想，王志平、陈丽和郁可唯的搭档，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确实很厉害啊！当然呢，也预计的这个全新的郁可唯，全新的专辑当中给大家展现出一个颠覆音乐想象的他。这首歌曲《进化》已经在10月19号上线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带来的《进化》。 山影铺开，白天又到来，零零碎也很美，横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别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到我尾巴，甚至很无聊，不开口打扰，有难以启齿，有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真正爱上他，这样的问他，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云在下坠。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This is my fight song. Take back my life.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Rachel Platten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Fight Song 啊。这首歌曲呢，很多人呢都用在准备去晨跑或者健身，或者有的时候呢在去爬山的时候，这是一首最佳单曲。因为每当爬山爬到一半准备去放弃的时候呢，听听这首歌曲 Fight Song， 你就重燃动力和斗志啊。 但你提到爬山，我觉得我最害怕的事情也有爬山这一项，真的是、因为最怕的那种，你已经到半山腰了，上去你没力气，下来的话呢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就想想说，哎呀，真的最崩溃了。 我跟你说一个我真实的故事。当年呢，我们就是对爬山这件事一无所知，然后呢，我们就当时跟了一个山下的向导，我们就一起往上走啊，大家都一路欢歌笑语。当时向导就看到我们，就觉得年轻人啊，还在这儿欢声笑语的感觉。然后 待会儿你们就不是这样 了。对啊，爬了两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然后就问那个导游说：“哎，导游大哥，请问我们现在爬了多少？有没有二分之一？有没有一半？”那个大哥说啊，爬了九分之一吧。我当时说你怎么这么精准？他说十八里吗？你们爬了两里。 你应该爬的是泰山吧？ 没有，就是庐山当时那个好汉坡，当时还有好汉坡的时候。 哎呦，我当时最崩溃的就是爬泰山爬到一半的时候啊，就在想说那到底是上呢还是下呢？已经爬到一半了，算了，咬头上吧。这样上去之后我可以坐缆车下来，对不对？ 对。然后 爬上去发现缆车不开，那天风大。你这内心有多绝望？太恐惧了，简直。 不是，你这人不能这么想，你一登泰山，这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你应该先是感受那种壮美。结果你爬上去第一件事想的是我该怎么下来啊？ 真的太累了，就被恐惧支配着感觉。 是。 今天看到各位啊，很多的害怕的事情，其实又比较具体的，也有一种状态，比如说青烟暖跟我们说，想辞职换个城市奋斗，但是又很害怕，想要选择的生活打破了现在生活的这种水平还有安稳的状态，所以也在挣扎当中。 对，这个其实说实话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呢，有这样一些犹豫和挣扎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保持自己的初心，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向，对吧？哈。然后呢 ，Gloria 江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就让我跟静宇有点小开心。那他说很害怕郭鹏休假，或者是静宇也一起休假，太恐怖了啊！ 哎呀，这么会说话， 还会说话了、啊。 刚刚还有江中草珊瑚也过来说了一下，说最害怕的事情。当然害怕早安音乐秀停播呀。 那不会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啊，对。但是我觉得洋洋的这个问题，静宇你一定有点害怕。静宇，你害怕唱嘴巴嘟嘟吗？ 哎呀，好害怕。各位如果周五晚上有听娱乐对王牌的话，还记得吗？我莫名的被接进了一个电话之后啊，就被问了几题。说真的，就平常自己在主播台上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就体会不到大家那种感觉。 自己挑担不吃力、 我觉得这种感觉还真的蛮好玩的。就是当我的电话被接通，然后作为一个听众来回答问题的时候，真的啊，当时，哎呦，就紧张的腿都在抖。 你是真的紧张？我那天以为你是装的。 我干嘛装啊？真的，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当月月娘小哥哥跟我唱出这一句话了之后，各位体会一下我被恐惧支配的感觉。 所以呢，这个静宇也有自己害怕的事情，就是说实话，人对一些未知的东西都会紧张。你想答题就是很未知，你不知道对方要出什么题嘛，对不对哈？好了，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你最害怕什么？怎么样去克服你的恐惧感？接下来呢，我们要消除一下大家的恐惧感了，来看一部岩井俊二来导演的电影啊。 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哈，日本著名导演岩井俊二编剧指导，陈可辛来监制，周迅来领衔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已经定档11月9号。那这个电影呢，延续岩井俊二的风格，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发的一段纠葛的往事。这也是岩井俊二的首部华语作品。 是，当然呢，这部电影呢是直面人生的命题，呈现出了很真实细腻的生活的质感。他自己也表示呢，这是一次集大成的作品，它融入了我这些年来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也代表了我和中国的一些缘分。岩井俊二的导演的这个新作，你是一定要去支持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去回顾一下他的一些原来的影片，比如说像《情书》，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带来的同名的一首单曲，名字就叫做《情书》，我们来听听看。

送给我们所有听众的一首歌曲《爱你》，因为你来自于萧亚轩的这首歌曲啊，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你最害怕什么？怎么去克服你的恐惧感？ 对，今天确实给大家带来很多紧张的气氛，包括很多朋友其实提到自己很吓人的那些画面，我跟郭鹏看到了之后也，就两个人瞬间缩起来， 对对，有点不忍直视。我跟你说，接下来这个真的是啊，闷山羊说呢，害怕声音特尖的嗓音，想起了上学的时候黑板上写字，指甲和黑板上摩擦那个滋啊、 哦、 那个声音啊。 不行，特别有的时候，比如牙齿打滑的时候出现那种声音啊、我就会难受很长的时间都缓不过来。 是，包括了这捧桃的悟空呢，说他说呢，害怕铁勺刮铁碗那种声音。 哎，绝对不行，就这种特别尖利的声音我都受不了。 这我确实受不了啊。 还有唐心也提到了一种，就是很可怕的，他特别害怕在电视上看那种黑白的监控录像，感觉就跟看鬼片似的。 对。但是这个啊、也有道理啊。其实黑白录像、监控录像有的时候就会营造一种，因为它其实给的信息量比较少嘛。给的信息量比较少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 脑补 很多的画面出来。 这个时候 对对， 如果你看过恐怖片的话，你就会更多的投射进去了。所以为什么不敢看恐怖片啊？浪猫跟我们提到过，很多小朋友应该都就我们现在长大了以后，就小的时候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害怕被锁在家里。 是的。 小时候总被家长锁在家里。哎呦，我是80后，锁的话情绪就会崩溃。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吗？因为我们家是一楼，我被锁在家里以后呢，我就没有崩溃，我一直用各种自救方式。因为我们家其实一楼，但是外面有铁栅栏。我不停的努力之下，我把那个铁栅栏掰弯了一点点。 掰弯。 然后我每天因为我头特别大，每次我就先以头试法，我头如果能钻出去的话，我滋溜就出去了，你知道吗？当时没有这么胖了啊，所以后来就是长期就是我每天我爸我妈只要一锁门， 每天掰一点点， 每天 掰 一 点 点，真的是铁杵磨成针的感觉。后来愣是把那个整个掰弯了以后，我每天都从那个口往出走。 哎呦，本来是一个挺恐怖的话题，怎么被你说的这么喜感啊？各位还害怕什么？怎么去克服你们的恐惧感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聊聊天。 继续来看一下哈。日本每年早春的樱花季都会吸引很多游客，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樱花节呢也因此成为了日本的一张名片。不过呢，今年的极端天气导致了现在就有樱花提早开放了啊。 所以日本也是非常罕见的出现了秋樱的情况啊。秋天就可以看到樱花了。那么9月30号到10月1号的第24号台风潭美是纵贯了日本列岛，强风和沿海也导致了大量的树叶脱落。这样一来呢，就没有办法合成足够抑制发芽生长的物质，再加上来自南方温暖气流让气温上升，所以樱花就提前绽放了。那么现在日本各地有出现超过350起报告说樱花都已经提早盛开的情况。范围从南部的九州岛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北海道都有。 北海道都有啊。所以呢，对于那些计划明年春天赏樱的游客来说的话，现在是一个好消息。如果现在出行的话，他们可以享受到红叶的同时，一起再去欣赏一下秋樱的感觉啊。 哇，那这个太棒了，红叶跟秋樱一段就全看了。 是，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一种粉色再加上深红色的感觉啊？ 这个时候我特别的恐惧，因为我没有假了，我该怎么去？ 那就来歌声当中听听看吧，来听到的是二珂带来的《樱花粉的浪漫》。 这夏天匆匆了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amley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Imagine 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你最害怕什么，怎么样去克服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恐惧的一些感受啊，大家呢分别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发了过来。我觉得总体来说呢，害怕的东西是各有不同的，但是我觉得赵二丫的这条消息呢，我觉得是总体来说给了一条怎么样去积极面对这样的一种恐惧感的感觉。他说我的老公最怕蛇，然后每次去动物园的时候呢都会去那个两栖动物馆专门去看蛇。他说这叫脱敏，多看几次可能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啊！ 哎，有些人是这种带自虐体质的，就是自己害怕什么就偏偏去试一下哈。 是， 比如说我恐高的人，刚刚有说了，我恐高，可是我去尝试了一下蹦极，就是去克服自己的恐惧感。 哎，这招不错啊！那你要不要下次体验一下狗扒腿？ 我不要。 狗扒腿， 狗扒腿这个梗过不去了啊！ 是哈、啊，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害怕一些东西的话，可能还你还是不够强壮。如果你练到了巨石强森这么强壮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小动物就不怕了？ 哎，但是我觉得啊，反而是这种越大只或者越强壮的人，其实他有一些弱点你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嗯， 比如说就是练得很强壮的一个健身教练，然后有次问过他最怕什么，然后他就说就是最怕坐过山车 啊 这种的东西。 对对对， 反而就是总是有弱点的嘛，就是我们都是人嘛。 是， 但是呢道恩强森他也不怕哦。 嗯， 因为他最近呢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宣布了一个消息，说他跟英国女星艾米丽布朗特主演的迪士尼真人电影《丛林启航》将在2020年7月24号上映了。 嗯， 那么之前呢这个电影定档的日期是2019年10月11号，推迟半年就是想要放到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合家欢的暑期档来一起上映。 是的啊，当然呢这个呢也是迪士尼乐园的同名游戏来改编的项目啊。丛林探险呢是迪士尼乐园当中最古老的设施之一，有可能可以乘坐着这个游船穿过很多条不同的河流。1955年的迪士尼的刚刚开幕的时候就有这样一项这个运动了，或者是这样一项设施 了 啊。所以呢也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这个项目。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如果去看了这部电影的话呢，你一定会爱上这样的一个项目或者这样那种探险的刺激，对不对哈？ 可是我觉得巨石道恩强森所要走的那道丛林启航应该跟我们做的娱乐项目还是有比较大不同的了。 来听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 走过双脚踏过江，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虽然我是自由自在，但我一定会爱上你，我会在那遇见你，是不是在一个遥远地方，那里有人在歌唱，那里 谢春花的这首单曲我一定会爱上你。谢春花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歌手，因为我觉得她的歌曲当中呢总是有一种向上而生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啊、 对，我刚刚也正想说像阳光一样的感觉带给大家在清晨的活力、嗯、 对， 今天可能大家看不到阳光了，因为今天白天的这个空气质量不太好啊，可能有轻度污染的状况、 嗯、 不过明天呢将转好为凉，不过后天又会再转回到轻度到中度污染所以各位常备口罩总是没错的， 所以感觉确实有点像过山车了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本周呢将会有